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19集，第一，全是第一。这位老师下意识地翻到第二面，出乎他的意料之外，第二面的三道大题也写了。前面的题的答案他基本上都记在心里，第一次看到后面的大题也全部都写了的卷子，他就一边拿着答案一边对着题改。 高老师，这是你们班级那需要光吗？ 改卷子的徐老师不由感叹一声，指着这最后一份卷子问高阳。 哎，选择题没看到，但后面大题满分，你看看。 这回侯德龙出的题目太难，一中基本上全军覆没，只能分辨出天才跟普通人，差生跟普通人根本分辨不出来。数来数去，只有横川一中参加过数学竞赛的徐瑶光能够考出这份答卷。 徐瑶光？ 高阳推了一下眼镜，好奇地看过来。 后面大题满分？ 他看过这份卷子，侯德龙这次是来真的，最后一题完全是竞赛题，还是国际竞赛才会出现的压轴题。如果搁之前在竞赛班培训的时候，徐瑶光有可能会做出来。一看徐老师手中的卷子，他看了一眼就摇头。 这不是徐瑶光的字迹。 这份卷子写得工整，一笔一画的，但字里行间却有一股又轻又慢的熟悉感。徐瑶光的字跟他的人一样，微草，还带着一股傲气。这样工工整整的，的确不是徐瑶光的字。 哦，那大概就是潘明月了，他是个潜力股。我记得他第一次来我们学校的时候，数学不及格，真可怕。 其他人开始议论纷纷。可这些人改完了其他卷子，最高分是86分，被高阳认出来那不是徐瑶光的卷子，确认那是潘明月的卷子了。这唯独的满分卷被放在一边，不时就有老师改的人格分裂了，觉得是不是自己平时教的不好啊，所以一个个的三四十分，来翻一下这满分卷子，回一下血，才继续奋斗。教一班的数学老师喜气洋洋。这边在医院的秦冉并不知道，一群老师围绕着他这份试卷在议论纷纷。因为是星期天下午，医院里只有外婆，护工正推着他在楼下逛。宁晴跟宁威昨天来过，此时都不在。秦冉接过护工手中的轮椅去推陈淑兰。 今天考试怎么样？ 陈淑兰说话慢又很轻，她压低了声音又咳了两声。秦冉懒洋洋地推着陈淑兰往前面一群孩子方向走，嘴里随口应着。哦，还行吧。陈淑兰点头，她手搭在轮椅上。 哎，那就好。别离太近，小心我身上的病气传给孩子们。 秦冉很想说您是器官衰老，并不是什么病，有什么病气啊？可是想想他要是说了，老太太准有办法让他闭嘴。于是转了个方向，把陈淑兰推到不远处的喷泉边。 哎呀，你去病房把我的包拿过来。 陈淑兰有些困了，可还是不想回病房，手抵着唇轻咳两声，就让秦冉去病房拿东西。秦冉手上拿着手机，漫不经心地把一个小朋友不小心扔到这里的球抛过去。你要包里的啥？ 就一个盒子，铁盒子。 陈淑兰给秦冉描述了一下盒子的模样。陈淑兰的东西少，就一个包，其他衣服都是宁晴重新给她买的。秦冉从那包里翻出来一个铁盒子，看起来有些年头了，还有一个密码锁。 他手摸着下巴考虑了一会儿，没想出来他外婆怎么会有这种玩意儿。下楼的时候，那几个小朋友站在陈淑兰边上，笑嘻嘻地仰头跟陈淑兰说着什么。秦冉过去的时候，为首的那一本正经地跟陈淑兰说话的小男孩忽然转开了头，有不时地拿眼光瞄秦冉。秦冉把东西给陈淑兰，坐在一边的长椅上，一手支着下巴，一手拿着手机翻了翻，眉眼低敛着没有开口，但低着的眉眼又酷又冷，一股生人勿近的气息。这些小孩子看着他踌躇了半晌，都不太敢接近。手机上全都是班级群的消息。 叮咚，李宗英语全军覆没，加一。 后面就是一群加10086加身份证号码的。 我问了一班的同学，据说那个潘明月数学最后一道大题一个字没写。徐耀光，徐少，你写了多少？ 没写完。 突然安慰。 陈淑兰拿到铁盒子放在膝盖上，伸手抚摸了半晌，最后看了一眼坐在一边的秦闪，想了一会儿忽然开口。 冉冉，你外公 啊。秦冉一抬头，他往长椅上靠了靠，像是知道陈淑兰要说什么一样，语气挺平静的。 我不要。 陈淑兰顿了顿，她最近看起来像是老了不少。天气似乎又阴了起来，风灌进脖子里有些凉意。秦冉垂眸，面无表情地把校服外套拉链拉上。护工提醒秦冉把陈淑兰推回去。一晃眼的时间，星期一就到了。大部分试卷已经改完，星期一上午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听到风声说这次成绩不高了。学校技术部已经在排表统计成绩了，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都挺紧张的。星期一中午午自习，去办公室交作业的化学课代表十分神秘地走到班级。 我看到几个老师拿了试卷回来了，分数应该统计好了。 这个消息就像一个炸弹，引爆了整个班级。 哎，你有看到成绩吗？有看到排名吗？ 其他学生立马凑过来问道。 我去的时候正好看到陈老师拿着一沓答题卡过来，分数应该还在打印。 化学课代表摸摸脑袋。 我估计下午上课那些卷子就该发了。 听他这么说，九班的这些学生就更急了。不过急也看不到什么。有人试图去办公室看个究竟。 哎，徐少，你不去看看？ 乔生也急。班里的人这一次考试都全力以赴，李爱荣因为秦冉气他们走了，其他人都怕秦冉会因此有心理压力。乔生觉得如果徐瑶光去，说不定能早各位老师一步拿到成绩单，毕竟他有关系在。于是就在一旁使劲撺掇徐瑶光去教室拿成绩单。徐瑶光正看着手机，一手拿笔在画着什么，跟乔生说话的时候有些漫不经心的。 不去，我已经估分了。 乔生一顿，然后翻了个白眼。徐瑶光是理智型的，每次考试能做对的题目全都拿分，做不对的题目他也心里有数。每次估分的时候只有语文有两三分的差距，极其变态。乔生瞥了一眼，见徐瑶光正拿着昨天上午的物理卷子在研究。他手边摆了两份稿纸，一份应该是自己写的，他一字不差的全都写下来，还有一份。乔生注意到徐瑶光手机放大的屏幕上显示着一份纸张，如果所料不差，应该是秦宇写下来的答案过程，徐瑶光正在研究。乔生看了半晌，觉得没有什么意思，又转过头先看了一眼秦闪， 秦冉依旧拿校服蒙着头，一根黑色的耳机线顺着他的校服褂子垂下来，应该是在睡觉。秦冉这几天为了考试，课外书没看，游戏没打，还饱经一般人的摧残，可以说是很惨一女的。乔生想了想，就没有打扰秦冉，侧身去跟前后左右的人开始讨论这件事情。与此同时，楼下办公室，各科老师已经拿到他们这一门的试卷了，因为都是答题卡，没有什么好看的。这些老师都放下试卷，打开电脑，从老师群里拿出教导主任刚发出来的统计表，开始看起来。每一次，李爱荣都特别积极。他的班是一班，集齐了全校最好的学生，每次出成绩，他的学生都在前五十。这一次也不意外，他先看他们班的总分，毫无意外，潘明月是总分第一。这次考完之后，李爱荣也跟一班其他科的老师讨论了一下，这一次题目出奇的难。潘明月总分709，校总排名第二，毫无意外，那个第一就是徐瑶光了。潘明月的万年老二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。李爱荣就开始看单科英语成绩，他对自己班级的英语成绩十分看重，只要有自习课，都是让一班学生做各种英语复习题、英语卷子，这表格都是统计好的，选好科目一刷新出来就有五列，第一列是姓名，第二列是单科成绩，第三列是单科班级排名，第四列是全校排名，第五列是全市排名。潘明月的各项数字是这样的，潘明月143 1 3 4，前面两项都没有毛病，可第三个数字是什么情况？李爱荣一个机灵坐直，全班第一，全校才第三，学校除了徐瑶光，还有第二个人能够考得过潘明月，能够考得过他教的学生。英语卷子李爱荣看过，难度很高，听力深奥，完形填空挖坑多，阅读理解晦涩难懂，全是生词，很多人做完连意思都不知道。应该是哪个学生运气好吧？即便是这样，李爱荣皱眉，不太满意这一点。他向来引以为傲的教学质量，徐瑶光拿了第一就算了，怎么还能被其他学生超过了潘明月呢？李爱荣本来还想找找潘明月的卷子，看看他到底哪里考得不好。这时候，他想起了办公室的其他人。 李老师，你们班英语成绩怎么样？最高分多少啊？ 李爱荣侧身，看坐在他隔壁办公桌上上次拒绝高阳任课的李老师。因为他拒绝去九班的事情，李爱荣跟他关系要近一点。 哦，还可以啊，最高分121，年级45，班级有四个人英语排到了年级前100。 李老师笑了笑，对这个结果显然十分满意。年级前100，基本上一大半是一班的学生，其他大概40个左右被其他18个班级评分。他们班能分到四个已经算是非常好了。李爱荣笑了笑，不太在意的有种孤傲感的说道。 哦，他运气是真的好。 这时候他才目光一转，看向陈老师的方向，顿了顿才问， 陈老师，你们班这次的英语成绩应该不错吧？平均分多少啊？ 这一问，陈老师没有回答，只是愣愣地看着电脑的显示页面。陈老师这表情有点奇怪，该不会是班级成绩考得太差，心里有落差吧？其他老师互相对视一眼，没有说话，只有李爱荣嘴角勾着笑，喜欢戳陈老师伤疤，端着一杯茶往陈老师那边走着。 我看看你们班徐瑶光考多少。 走到陈老师这边，他微微弯腰，陈老师电脑页面确实是九班的成绩，他直接看排名第一的， 想要知道徐瑶光考了多少。每次考试，徐瑶光跟潘明月的成绩都特别接近，所以李二荣估算徐瑶光这次大概是144到145分左右。他直接看第一名的数据，端着茶杯的手直接顿住了。第三列班级排名一，第四列年级排名一。如果说这些都没有什么，可第五列却震惊到了李爱荣。第五列全是英语排名一，第一，全是第一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